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就继续系介绍新波斯卡噶。 系啦，其实新波斯卡咧，其实佢系波兰最可能系当代最伟大嘅女诗人吓。咁咧，佢系1923年出世，就其实2012年先过身嘅。喺1996年得诺贝尔文学奖咧，就一下子咧令全世界人都认识到佢。咁咧，其实佢嘅中译本咧最少有我谂有6-7本噶啦。 啊， 台湾有几本啦，大陆有几本啦，而且全部都成为畅销书。因为佢嘅诗咧系好平易近人啦，可以咁讲，同埋咧系好准确。意象嘅系好准确，系好多平时唔读开诗嘅人咧都可以读得入去。咁但系咧，佢系因为波兰嘅背景咧，佢又同成个即系民族国家或者系上一世纪嗰种战争啊、和平等等好多嘅重大题材，其实佢会藏喺佢好细微嘅日常书写入边，啊，好容易入到去嘅诗啊，属于 吓，同埋好似有好多电影啦，入边啲情节都好中意咧，啲男女主角就会读下新波斯卡啲诗啊， 呢个。后来呢成为一个即是所谓小资的标准配件即是手执一本新波斯卡啊，包括这个几米啦都有向他致敬啦，地下铁这样。咁新波斯卡呢，其实他有一面呢就是不是咁为人知的，比如说我们这两集介绍的第一本诗集叫黑色的歌啦，咁其实入面好多同政治相关的诗哈。咁他后来写给政治呢，他就更加隱晦或者係更加之輕描淡寫啊，但係佢亦都喺後嚟咧有一啲詩咧係好明確咁樣表示自己嘅詩咧係政治詩，只不過咧佢所講嘅政治同我哋所理解嘅政治咧可能有啲唔同，同埋咧有啲修正。我哋聽聽呢首咧都係佢代表作之一嚇，《時代的孩子》。 时代的孩子，新波斯卡。我们是时代的孩子，这个时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所有你的、我们的、你们的日常和夜间事务都是政治的事务。不管你想不想要，你的基因有政治的过去，你的皮肤有政治的色彩，你的眼里有政治的神情，你说的话有政治的回音，你的沉默诉说着许多话语，横着看竖着看都是政治性的，甚至当你走入森林，你也踏着政治的步伐，走在政治的地面上。非政治的诗也是政治的，天空中悬挂着月亮，那已经不只是月球，活着或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回答吧，亲爱的，那是个政治的问题。你甚至不必生而为人，才能具有政治的意义。你可以只是石油、粮草或是再生原料，就已足够。或者是举行会议的那张桌子，他们为了它的形状炒了好几个月，到底要在方桌还是圆桌旁边进行有关生死的谈判。在此同时，人们还死，动物暴毙，房屋燃烧，土地荒废，就像在久远以前不那么政治化的时代。 时代的孩子就是新波斯卡的作品， 入面有几句嘢咧都几震撼嘅。佢话非政治的诗也是政治的。 嗯， 其实同我哋经常有时会讲啦，你唔去揾政治，政治就会揾你，其实是一样嘅。其实回本溯源咧，政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政治在古代是最早的意思，其实是指呢，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嗯，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慢慢它变成有些负面，政治那个搞政治这个人，就好像呢有些人呢处心积虑想要管理或者操控我们的生活， 或者有些权力， 是的，权力斗争啦，还要很肮脏的那种。所以这里它其实有些想话将诗呢还回去那个 正確嘅政治入面去，即係其實喺當代你做任何嘢，你都逃脱唔到呢種種嘅政治上嘅考量，或者咧被政治即係綁架。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自己去攞翻政治嘅主動呢？佢話：你講嘅任何嘢，你嘅基因、皮膚、眼睛，其實你有時好明白易懂啊。所有嘢都係政治嘅，但係喺呢個時候呢，你可以點樣呢？你任由人擺布嘅話呢，就係最後嗰一段所講啦。啲人呢以為政治就係開會啦、談判啦，或者係種種大人物之間嘅決定啦。但係呢個同時呢，其實政治原嚟要負責嘅人嘅生死、人嘅日常呢，其實已經玩完咗啦。其实佢冇讲我哋应该可以点做，但係佢又暗示緊呢，我哋应该夺返嚟我哋对政治嘅主动权。 跟住我哋要听运送犹太人。 运送犹太人，新波斯卡。外面是整个世界，远处密布着森林，泉水给山丘解渴，而死亡在开放的天空下。但是他们被关在引擎的高速运转中的脸孔被换成拥挤的黑暗，喊叫沉默如猿，大地深邃的证明。在午夜一点，火车停留很久，他不会等所有人。你用书本、昆虫和树叶教我什么是生命的清晨。今天父亲憎恨的血液在你的胸口干涸。在午夜两点，火车停留很久，他不会等所有人。我们要隐形的哭泣做什么呢？妻子，你永远是我的妻子。眼泪是从呼吸偷来的，身体比死亡还要沉重。在午夜三点，火车停留很久，他不会等所有人。小儿子啊，你就从木板间的空隙吸取空气吧，希望你可以在一口气中活下去。我的手好空。当午夜四点到来的时候，某个人突破了车厢的阻力，他的胸口是撕开的，而在他胸中没有给任何人的原谅。 跟住来三首诗，其实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奏啊。运送犹太人呢，就是他最早写这个题材的诗。咁嗰阵时呢，就是二战刚刚结束啦。咁呢样嘢的确好震撼嘅，好震撼每一个人但波兰人呢感受更加深。因为波兰呢唔觉意地啦，即係半推半就地做咗纳粹嘅帮凶啦。即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嘅抓捕啊，或者呢喺波兰建集中营都有啲视而不见啦。当然啦，佢亦都冇办法反抗啦，德国咁强大。咁有啲人呢就会成为咗集中营嘅帮凶啦。咁但係有一样嘢好惊心动魄嘅，就係话嗰啲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之前，佢哋係唔知道自己要死嘅。以为只不过係运去另一个地方。咁我哋睇个电影都知呢，佢哋会塞晒落部火车度，唔讲俾佢哋听会去边度。呢、这个意象呢就触动咗佢，佢就连续写咗几首诗都同呢运送犹太人有关嘅。但第一首就係最现实嘅，佢讲咗几种犹太人嘅存在。第一个呢就係、是、爸爸即係走向死亡啦，但係你唔好忘记我曾经教导过乜嘢先係人之为人应该要珍惜嘅嘢。死亡呢啲呢係呢个时代错加于我哋身上嘅命运啫，但係我哋地球人嘅意义呢唔係在于呢上面，而係在于呢昆虫树叶生命嘅清晨呢啲嘢。咁跟住呢佢又讲一个情人嘅告别啦，丈夫同妻子嘅告别。其实呢我哋嘅告别嘅沉重呢，我哋已经抵消唔到我哋曾经系呢个丈夫和妻子呢种相爱。最后呢佢就系个父亲同儿子讲嘅话啦，呼应返之前呢即系同父亲所讲嘅嘢。咁呢三个人呢係象征咗一个犹太人一个由老到小各种人嘅命运啦。但係最后一段呢佢突然间突破咗。佢话呢个人呢佢好似可能自杀咗。佢突然间跳出咗呢、这个德国人或者係敌人强加喺佢身上嘅命运。喺嗰一刹那呢佢话佢好斩钉截铁，佢话佢嘅心入面冇任何人，冇俾任何人原谅。佢唔宽恕任何人。因为点解我同我嘅民族会系咁样嘅呢？ 這個原諒呢，你拉返去波蘭的背景去講呢，其實這裡面呢就有一個申波斯卡作為波蘭人的一種負疚感， 是好像原諒不到自己， 是他說猶太人不會原諒我 們， 其實這個話出自一個波蘭人的嘴巴裡面呢，其實也是一種道歉，可以這樣說。 尚且新波斯卡在密封的车厢内名字旅行过国家，他们要到哪里去，会下车吗？何时下车？别问，我不会说，我不知道。拿丹这个名字用拳头敲击墙壁，以撒这个名字疯狂歌唱，撒拉这个名字大喊着要人拿水给亚伦这个名字，因为他快渴死了。奔驰时别跳，大卫这个名字，你是个注定受难的名字，不会给任何人，无家可归，在这个国家背负你太沉重。给你的儿子一个斯拉夫名字，因为这里人们数头上的头发，根据名字和眼皮的形状来划分善恶。奔驰时别跳，你的儿子会叫列克。奔驰时别跳，还不是时候。别跳，夜色发出笑声，嘲讽地模仿轮子敲在铁轨的声音。一朵人造的云飘过国家上空，云大雨小，一滴泪，小雨一滴泪，干燥的时间，铁轨通往黑暗的森林。没错，没错，车轮敲击，一片没有草地的森林。没错，没错，一整个车厢的叫喊从林中通过。没错，没错，在夜间醒来，我听见没错，没错，寂静敲击寂静的声音。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尚且，新波斯卡的作品。 尚且呢，是上一首诗十年之后写的，1957年写的，是他最出名的一个诗集叫《呼唤雪人》入面的一首诗。他特别呢，就是上一首呢，是一些具体的爸爸、丈夫和儿子。这一集突然间呢，他去到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状况入面，他用了很多呢，我在圣经入面接触过的犹太人的常见的名字，拿丹啊、以撒啊、撒拉，这些其实在旧约圣经入面经常出现的。他想讲的就是说，哦，原来这一切的原型呢，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得回的。为什么这个民族好像被诅咒了这样？点解佢哋有咁样嘅命运？咁佢呢度思考紧嘅咧，就系一个更高嘅民族点解会被锁入咗一个咁样嘅循环入边去？其实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佢亦都紧预示紧后嚟以色列会发生紧嘅事情，嗰种悲剧咁样。系因为咧，嗰啲犹太人佢慢慢行死行死，进入咗一个寂静。行入一黑暗森林入面之后呢，佢唔再去讲佢之后会发生咩事。 係。好，我哋之后要听呢一首《某些人》。 某些人，新波斯卡。某些人逃离另一些人，在太阳或云朵下的某个国家。他们把某些属于自己的一切留在身后，播了种的田野，某些鸡和狗，还有镜子以及镜子里映照出的火光。他们背上背着水壶和包袱，一开始的时候越空，之后每天就会越来越重。在寂静中，某个人因为疲倦倒下，在喧嚣中，某个人的面包被夺走，某个人试图摇醒他死去的孩子。在他们面前，总是有一条错误的路，总是有一座不对的桥，架在一条河上，那河水奇怪地泛着玫瑰色。在他们的四周有枪声，或近或远，而在天空中有一架似乎在盘旋的飞机。某种隐形的能力可能会有用，某种像是石头的灰色， 或者更好的是某种不存在，持续一段时间或者更久，某件事还会发生，问题是在哪里，还有发生什么，某个人会来到他们面前，问题是什么时候来的，是谁，有多少人，为了什么目的。如果那个人有选择，或许不会想要成为他们的敌人，然后会留给他们某种人生。 为什么这是一个三连作呢？但是一跳跳了，这首是2002年写的了、啊、过去了一个世纪了、啊、是另一个世纪，57年到002年、啊、但是呢，人类这种一些人去驱赶另一些人，一些人去迫害另一些人、啊、那种关系还是没有改变到。他说的是某些人，这些某些人永远在逃离另一些人，其实反过来讲，也可以说是另一啲人永远喺度迫害緊某些人。咁呢度呢已经系唔系犹太人啊，系唔系第一首诗讲嗰啲具体嘅丈夫啊父亲已经冇所谓啦。因为呢个变咗人类嘅共同嘅命运。咁入面呢最具象嘅地方就话有条河点解变咗玫瑰色嘅。咁可能被血染红咗啦。咁、啊、上面系咪有部飞机呢，佢话似乎有一部。啊、这个飞机可能是二战时候的那种螺旋桨飞机，亦都可能是现在那种带着某种炸弹毁灭性的飞机，但是战争的共性永远在这里。但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划分成这样呢，划分成某些人和另一些人之间呢，他说那个人如果有得揀，他说他 不一定要做敌人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敌我，要有敌我之分呢？其实这里去到了一个真的一个大灾问，为什么人类一定会是要这样、 嗯啊、究竟问题是在哪里呢？ 是不是犹太人已经不重要了，但是那个结构还是没有改变到。 是这首就是某些人，所以就是比较近年的作品，2002年。 是啊，里面有一句诗我很喜欢、是很典型的新波斯卡那种、反讽。他说佢孭住佢哋孭住嘅嘢，佢孭住嘅水壶，一开始嘅时候越嚟越空啊，但系以后每天会越嚟越重。呢、 嗯、 个同现实当然系相反噶啦，因为佢哋带嘅干粮，啲逃亡者带嘅干粮会食越细噶嘛，但系佢嘅心越嚟越沉重，因为佢逃亡嘅路永远都睇唔到尽头。 系、嗯、新波斯卡式嘅诗啊， 呢种反讽呢种对比，骤眼一睇好似好简单，其实一谂就好似好啊，完全你不能释怀。 嗯，好，咁我哋今集最后嘅要介绍嘅呢就係呢一首有气球的静物画。 有气球的静物画，新波斯卡。与其在临死前让回忆折返，我宁愿让所有的失物归来。雨伞、皮箱、手套、大衣纷纷到来。这样我就可以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回纹针、这把和那把梳子、紫玫瑰、绳子、刀子，这样我就可以说，我了无遗憾。不管你在哪里，若时试着及时赶到，这样我就可以说，寿，亲爱的寿。证书、通行证、问卷像雪片般从天降落，这样我就可以说，太阳落下了。时钟从水中浮现吧，请让我把你拿在手上，这样我就可以说，你只是假装时间。被风吹走的气球，这时也被找到了，这样我就可以说，这里没有小孩。从打开的窗飞出去吧，飞到广大的世界，让某个人惊呼，哦，这样我就可以哭泣。 嗯， 点解会揀呢首诗作为最后嘅收尾呢？我觉得呢首诗好感人啊，用呢个词嚟讲。首先辛波斯卡呢，大家知道呢，佢係一个有收藏癖嘅人。喺波兰佢嘅博物馆入面呢，塞满晒佢收藏嘅古灵精怪嘢，各种各样即係所谓唔等使嘅嘢啦。好有趣嘅，但係你唔知佢点解会收藏呢嘢。咁呢首诗入面呢，佢都罗列咗好多好多嘅物品啦。各种好似失物招领处入面都会见到嘅嘢，雨伞啊、手套、大衣啊，甚至系嗰啲梳啊、紫玫瑰啲，即系好似变成一垃圾嘅嘢。 刀啊， 系啦，但系慢慢佢又变成一啲好重要嘅嘢，比如锁匙，我哋唔见到锁匙系好重要噶嘛。跟住身份证、通行证呢啲嚟证明我哋自己身份嘅嘢，又越嚟越重要。跟住去到更加重要嘅嘢嘅时候，佢又再嚟一次逆反。嗱，佢去到讲到一个时钟啦，时钟系我哋时间，时间系人生入边最宝贵嘅嘢啦，可以咁讲。佢从时钟突然间转向一个气球，个形状好相似嘅，但系时钟系好沉重嘅，气球系飞走咗嘅。咁嗰个时候咧，佢突然间回望自己嘅童年时刻，佢话我永远都冇可能捉翻气球啦。但佢唔用呢种讲法，佢话嘅气球永远搵唔翻个小孩，唔系嘅小孩搵唔到嘅气球，咁令你更加沉重啊。嗰时咧，佢话啊，个气球就咁由佢飞啦，既然已经飞走咗啦，等佢自由啦。但喺气球自由嗰一刹那，有两个声音出现。佢话某个人，呢个人其实可能系佢自己。佢惊呼：哦，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啦。后呢个时候呢，嗰个我辛波斯卡，佢终于可以为童年未曾哭泣或者未喊够嗰个哭泣继续哭泣落去。 我呢个成首诗嘅画面好有趣， 好动感好大。咁佢一开始就好似其实好似若无其事咁，好似佢自己系一个失物招领处嘅职员喺度讲紧啲呢啲嘢嘅时候，突然间慢慢你会发现讲紧系佢同埋我哋每个人生命中嗰啲失去永不复返嘅嘢。 系哇，但系虽然我哋话用咗两集时间去介绍辛波斯卡啲诗啦，但系 系啊，完全即系未够好啊。 系啊，我谂好多听众都好想听佢啲情诗添啊。 系哦，情诗啊，就哇，本来我都想讲啊，因为都太多啦，同埋咧，佢一个女性嘅视角吓，佢嘅女性视角又好复杂，佢唔系单纯嘅女性主义者啦，同嗰种我哋习惯嘅西方女性主义者又唔一样，所以咧，我谂啊，以后会唔会有机会揾一个女译者上嚟同我哋讲下佢嘅女性嘅一面咧？所以其实我哋今两集都冇乜点讲佢嘅女性吓，女性嘅身份嘅嘢。 要花啲时间啊，因为始终即系就算系日本都有好多啦。 系啊，好庞大嘅世界，辛波斯卡吓就唔系我哋平时接触到我头先讲啦，即系小资或者呢种系文青标配嘅嘢啦。其实唔止咁简单嘅佢。 系我哋下一次啊，睇下几时有时间，我哋继续介绍辛波斯卡。 好啊，咁我约定。先啦， 系啦，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